须回到水面，所以花了很长时间到达水底，几秒又浮上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 waste of time and a waste of energy， 浪费时间，浪费能量。 但是我觉得在探索海洋的过程当中，这也是必经之路。 那么科学家们 scientists needed to stay down longer to study life below the surface， 但是他这个满足不了这些科学家的要求，因为他们要更长的在水下待着 study life 来研究生命。这个地方要注意 study 强调的是研究，我们在学习语言可以使用 study 和 learn， 但实际上最常见的学习某种技能必须使用 learn， 例如学习开车 learn to drive， 学习厨师那么叫 learn to cook， 就是学习一种厨技。我们要注意不可以用 study， 否则它代表的是研究。Gradually, they succeeded. 渐渐的，他们成功了，也就是 they managed to stay long underwater. 待在水下很久了。那么我们可以把 succeeded 改成 they made it. M-A-D-E-I-T. They made it. 他们做到了，成功了。Coastal, a Frenchman, was able to keep men down to a depth of 36 feet for 1 month.那么一共在水下可以待一个月的时间，那么深度是36英尺 and to a depth of 90 feet for 1 week， 如果在水下想达到的深度是90英尺的话，那么只能停留一个星期，那么还是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 没错，但是和1934年比较起来呢，这个进步应该还是相当大的了， 因为他们在水下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科学家们可以说想出了各种办法，能够使自己在水下停留更长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海底的研究。那么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接下来这样说， Now scientists are developing even better equipment. With this new equipment, men can stay below the surface for days or even weeks. In 1962, Cousteau set up a research station 35 feet below the surface.Then, in 1964, he set up another station on the ocean floor of the Red Sea. This was the first undersea station to operate without help from the surface. 那么在这一段中讲了科学家们是开发出来新的仪器和设备。Now, scientists are developing even better equipment. 那么要注意固定词组搭配，我们用的是 developing equipment, 研发设备。一定要注意研发用的是 develop。 With this new equipment, men can stay below the surface for days or even weeks. 那么有了这种新的设备， men can stay below the surface 可以待在水下 for days 好几天 or even weeks 那么甚至是好几周的时间。这个地方不用出现 many 也可以代表很多天很多周。 In 1962, Cousteau set upA research station 35 feet below the surface. 那么在1962年的时候，还是这位法国人 Cousteau， 他 set up a research station， 在太空中的常说的叫科研基地，都可以用这个词叫 research station。 那么他是在水下35英尺的地方建立的。 Then in 1964, 两年之后，我们也可以说成 2 years later he set up another station，建成了另一个站 On the ocean floor of the Red Sea， 在红海的 ocean floor， 我们可以翻成海床，在海床上直接建立了另一个站，那么代表已经到达了 the bottom of the ocean。 This was the first undersea station to operate without help from the surface， 这是我们第一个建立的水下站，没有任何的地面帮助。 这位法国科学家呢，对于人类海底研究呢，可以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那这项研究也引起了多国对海底研究的兴趣。所以接下来有说 ，Many countries are now studying undersea living.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has an undersea laboratory in the Crimean Sea.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laboratory 50 feet down on the ocean floor of the Virgin Islands. In 1970,Five men lived there for 2 weeks. Then a team of five women scientists stayed in the laboratory. Next came other teams of men. All were there to explore the ocean depths and to make plans for the use of its resources. Scientists hoped to find enough mineral vegetable and animal welfare to provide food for the entire world. 那么大家看一下，至少已经提到了两个国家，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前苏联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下一个就是 the United States.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段落， Many countries are now studying undersea living. 那么很多国家都在研究海底的生命。The former Soviet Union has an undersea laboratory in the Crimean Sea. 那么它在这个叫 Crimean Sea 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海底的实验站，也叫 laboratory, 我们简称为 lab.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laboratory 50 feet down on the ocean floor of the Virgin Islands. 那么在维京岛这个地方，美国建了一个水下50米深的 laboratory, 实验室。我们要注意 Virgin Islands 叫维京岛。 In 1970, five men lived there for 2 weeks. 在70年的时候，有五个人在那个地方住了两个星期。就像我们现在进行太空探索的时候，我们要住一段时间，做一些不同的科学研究。 Then, a team of five women scientists stayed in the laboratory. 后来一队由五个女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在这个实验室里待了一些时间。大家注意到 women scientists 代表的是女科学家，我们也可以使用 female scientists。 那么女医生我们也可以说 woman doctor， 这个地方要注意它固定表达。 也就是说如果 scientist 后面名词是复数的话，前面就也应该用复数。 对，如果要是单数的话，就直接用一个单数名词来表达。 Next came other teams of men，那么后来又有其他的男科学家到来了，估计是男和女分开，这样的话保证他们的生活习惯不会受到彼此的影响，也考虑到性别的问题，非常的周到。 Other teams 叫其他的队，要注意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说成 another team， 那是代表单数，这里是复数名词 other teams。 例如换句话说，很多的听众有可能认为说 in another world 就可以，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表达，我们应该使用的是 in other words， 用复数来表达一下。 All were there to explore the ocean depth and to make plans for the use of its resources. 那么所有的科学家都停留在这个地方来探索我们的海洋深度， and to make plans， 来制定计划， for the use of its resources，来使用它的资源。这个地方可以有两种发音，既可以读成 resources， 也可以读成 resources。 有时候 resources 这个词和 source 这个词我总是分不清楚，您能不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 那么 source 我们强调是某种东西的来源，而 resource 就是一个资源，我们常说的自然界提供的东西叫 natural resource， 我们叫自然资源。 而 source 指它的源头， 对，来源。例如新闻的来源就叫 source of news， 我们叫信息的来源 source of information， 但谈论资源的时候用的就是 resource。 好，谢谢。 下一句话我们看一下， scientists hope to find enough mineral, vegetable and animal wealth。 在这个地方想寻找出来后面三个宾语 mineral 矿物质， vegetable 蔬菜， and animal 动物，这三个名词在这里边都使用的是形容词意思，直接用来修饰的是 wealth 财富，例如矿产财富、蔬菜财富和动物财富。 To provide enough food for the entire world， 想来给整个世界提供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这几个资源方面的 mineral, vegetable 和 animal wealth， 我们财富。 其实这项工作呢，我们的科学家也一直在做，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的健康，减少对地球能源的消耗。所以呢，一方面是尽量多的节省现有的能源，同时呢，从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发现新的能源。 那么我在学英语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外教，应该是美国人，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Every creature on the land can be found under the sea。每一种陆地上的生物在海洋里都有一个同种的生物，例如我们在陆地上说 horse 马，那么海洋中我们就有 seahorse 海马，在陆地上我们有 cucumber 那么叫黄瓜，在海洋里我们就有 sea cucumber， 就是对大家来说比较有好处的叫海参，所以很有意思的一种表达方式。 哇，这个很有意思啊。好，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这一课我们就先学到这儿。非常感谢王璐老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谢谢周老师，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ief. Memory seeps from my veins. Let me be empty. You make up for